您好，我是新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达杜斯曼萨布里亚古指出，2021年到2030年国家团结行动计划是为了恢复国家团结五项原则中的第一初团结梦想。首相讲，国家原则是伫1970年8月31日宣布，是阐明个人生活的方式的基本文件。通过国家原则涵盖的种族之间的团结和和谐原则，建立团结稳固的最高种族国社会。首相今日为2021年到2030年国家团结行动计划加2021年到2025年加密埃马来西亚一个团结计划主持推介时，安康表示。外交部长达杜塞夫丁·阿卜杜拉指出，受新加坡后一年被提议为第二个我国落实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的国家。伊讲，伫初步阶段将会伫两个地点落实，也就是吉隆坡往返加加达加吉隆坡往返巴黎的路线。塞夫林表示，目前政府并无落实相关措施的时间表，不过希望会当在明年初落实。截至今日中午12点，我国新增4239宗的冠病确诊病例，累计病例262万3816宗。今日有5007人康复，目前有511人在加护病院接受治疗，有261人需要穿开辅助器。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部长达杜斯·阿历山达·纳达林基指出，该部门放眼到了明年，全国已经有15200名休区受限使用电子礼包的营业模式。伊讲，为了实现这项目标，不少部将甲地方政府合作，在各州推广抗消消费化的创意。以确保消费环未晓加阻挠脱节。另一方面，达杜斯·阿历山达·纳达林基指出，无少部成功实现避险加负担的企业集体经营发展计划的目标，这也是该部门在马来西亚一家的环境下，需要在100日之内实现的目标之一。伊讲，无少部在这项计划的拨款为450万ringgit，并放眼在100日内，予35名受惠者专业的补助加配对的资金。随着短促市场蔬菜的价格暴涨高达200%之后，国内贸易和消费事务部昨日起在全国展开80项行动，以监管国内的蔬菜的售价。贸销部副部长达杜罗索瓦希指出，在昨日的行动中，执法人员在全国加了的分销网络的阶段，包括供应商、批发商及零售商，检查了43间的店面以及131项的物品。伊讲，无销部不仅对消费者或者商家投诉物价高涨的问题掉以轻心。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达杜斯·穆罕默德·阿斯敏·阿里表示，我国今年的出口额有计将达到1兆1000亿ringgit。伊讲，第12个马来西亚计划所制定的出口额目标为1兆2400亿ringgit，我国将会当提早4年实现这项目标。伊表示，国家引以为傲的是，我国今年10月出口额为1140亿ringgit，创下第一关的纪录。这也是证明政府准跨州加放眼国家边境的措施，予国内外的投资者信心，继续在我国投资。以上，福建卫新闻是由吴玉英编辑。